的爱赤裸裸，我的爱爱赤裸裸，请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，我的爱赤裸裸，我的爱爱赤裸裸，你不能让我再寂寞。真相悄悄地放弃抵抗，你可以给些温暖，也可以给个悲伤，没谁要苛求你，那他们没有意义，你不必为谁压抑，只要你能够对你自己，苦会紧随着欢乐，可我不在乎那结果，想说的说了，想做的做了，当泪水都溅到的我，我的爱赤裸裸，我的爱爱赤裸裸，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，我的爱赤裸裸，我的爱爱赤裸裸，你不能让我再寂寞。一段尴尬的沉默，说你要做点什么，突然紧迫住我说， 已经顾不了太多， 因为我的爱赤裸裸，我的爱爱赤裸裸，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，我的爱赤裸裸，我的爱爱赤裸裸，你不能让我再寂寞。我的爱赤裸裸，我的爱爱赤裸裸，你不能让我再寂寞。 总是能够看到一些对于音乐的评论里说，这首歌真的是好听到耳朵要怀孕。其实对于爱听歌的人来讲，对这句话应该是非常能够理解。但是通俗的说，这种感受呢，就好像是在午后喝了一杯自己特别爱喝的茶，晒着温暖的阳光，舒服地躺在座椅上。所以今天呢，也想推荐给你一首好听到耳朵要怀孕的歌，叫做《你瞒我瞒》。歌曲讲述的是情侣在分手之后对于过去的事情还念念不忘，当他再一次回忆起曾经的浪漫，也总是强颜欢笑，最终也得以释然。你瞒我瞒，瞒的也就是自己。所以接下来的时间，和我一起来听到这样一首好听的《你瞒我瞒》。 若会像是为分享到饱肚滋味，有任何难题却不提起，这若是浪漫，我怎么觉得就快分离？你哭过，但眼影闪得更艳美。我是谁情人，你始终也是你。